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一圈金色的光环悄然扩散，在瞬间融入到小舞体内，柔和的能量在一进入到小舞身体之后立刻变得狂躁起来。由于小舞已经有了一个十万年魂环，因此这神赐魂环的能量一进入他的身体立刻就提升到了最高强度。唐三坐在小舞背后，从容不迫地调动起小舞自身的魂力，顶住神赐魂环最初的爆发。这个时候是吸收神赐魂环最关键的时刻，能够抵挡住神赐魂环多大的暴力，在接下来的吸收过程中也就能获得多大的好处。为了稳妥起见，尽管已经完成了为小舞打通经脉的过程，但唐三却依旧将双手按在小舞背后，帮助他来吸收这最后一个魂环。分心二用，唐三尚且能够帮助小舞抵挡住神赐魂环的力量，更何况此时他将心神全部用在控制小舞能量上了。感受着唐三对自己体内魂力的控制，小舞的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震惊。唐三将小舞自身的能量分成了十股，每一股都由一道神念进行控制，其中九股能量在唐三的控制下不但顶住了神赐魂环的爆发力，而且还不断地向其发动反击，从各个方向对他进行冲击。虽然这样做并不能吸收神赐魂环，但却硬是将神赐魂环的能量冲击只能凝聚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小舞的魂力不如神赐魂环强大，但唐三却用自己的神念硬是将小舞的魂力压缩到一定程度，压缩魂力爆发出的能量自然会大幅度增加。 如果只是一股能量这样操纵，我也可以试试，但哥哥却是在不同的位置同时对九股魂力进行操纵，这等控制力我连想都不敢想。 原本吸收神赐魂环应该是一种考验，可现在小舞所吸收的这个神赐魂环却变成了小舞魂力强行攻击并且被完全限制的对象。最让小舞吃惊的是，唐三控制着九股魂力经常能够在冲击中炸开一点神赐魂环，令其能量流失出一丝，而唐三所分出的最后一股能量，也就是没有加入到正面战斗中的那一股，就会轻松地包裹住这一丝神赐魂环的能量，将其吸收入小舞体内。刚开始的时候，唐三这样做效果还不十分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神赐魂环被炸开的能量越来越多，神赐魂环与小舞自身的能量对比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唐三渐渐地开始将阻挡与吸收9比1的能量分配进行调换，变成了8比2，也就是8股魂力抵挡2股进行吸收，这样一来吸收的速度会大幅度增加。8比2渐渐变成7比3，再变成6比4。当这个分配变成5比5的时候，唐三将小舞的能量完全集结在一起，向神赐魂环发动了最后的总攻。 这样也行？ 小舞惊骇地感受着自己体内能量的变化，对唐三佩服得五体投地。先不说唐三用神念控制他的魂力控制得多么精妙，但是这个想法就已经足够惊人了。面对一个实力超过自己的对手，凭借一部分力量吸引住对方的大部分力量，再用一小部分力量以优势能量解决对方分离出来的小股能量，逐渐蚕食其本体，以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可怜的神赐魂环竟然就这么硬生生地被小舞的魂力吸收了，而这样的吸收过程显然是不会有一丝浪费的，神赐魂环的效果必将完全发挥出来。但是就在唐三控制着小舞那十股魂力将他体内的神赐魂环能量完全吸收，一个血红色的魂环呈现在小舞身上排列第9的时候，突然异变发生了。没有任何预兆的唐三只觉得自己左手手掌微微一凉，一股冰冷的气流骤然从他紧贴在小舞背上的掌心钻入小舞体内，这也正是唐三准备收掌的一刻。那突然出现的寒流令唐三大惊失色，不但不敢收回自己的双手，还得赶忙催动小舞体内的魂力疯狂地朝着冷流涌入的地方凝聚而来。唐三甚至立刻将自己的海神神力输入到小舞体内，先前他还十分平静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额头上已经被冷汗布满。 那是我进化之后的修罗领域的能量，真正意义上的杀气，而且还是神级的杀气。当初这恐怖的修罗杀机 连深海魔晶王那样的百万年魂兽都被压迫得不敢反抗，这样的能量涌入小舞体内会发生什么？小舞的身体虽然已经达到了半神级，更是刚刚提升到了封号斗罗，拥有相当可怕的实力了，可是他的身体要面对的乃是修罗之神的气息啊，那品级甚至还在海神之上的修罗之神，那曾经耗费了昊天宗一代最强昊天斗罗唐晨终生努力都没能传承的神奇之力，神界的五大至尊强者，三大执法之一的恐怖煞气，而且这股能量还是从我体内传给他，要是他有什么不测，不不，我不敢想，我真的不敢想我在那种时刻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这一瞬间，恐惧、后悔等种种负面情绪已经充满了唐三的内心，甚至连他的神念都变得有些散乱了。和唐三瞬间出现的情绪巨变相比，小舞反而要平静得多，他只是感觉到一股冰冷的寒意涌入自己体内之后，顿时化为清凉的气流向全身散去。而在这个时候，唐三已经调集了他本身高达95级巅峰的魂力，以及唐三自身能够在短时间内涌入小舞体内又不至于伤害到他的海神神力，迅速向那股寒气绞杀过去，务必要在他没有散开之前将其彻底毁灭。在这个时候，唐三根本就没有去思考这股修罗神之力与自身的关系，将他绞杀会不会对自己的身体有影响，他所想的就是小舞不能有事，哪怕是自己死了，也绝不能让这修罗之神的能量伤害到他。唐三的反应不可谓不快，但是这一切却来得太突然了。从那股修罗之力涌入到小舞体内，到唐三反应过来立刻救援，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秒，但对神的力量来说，就是那么一秒已经足够了。修罗神之力给小舞的感觉只是清凉而柔和的，最多就是速度快一点，但在唐三的感觉之中，这股修罗神之力却充满了破坏性。小舞的魂力迎上来，根本就没能起到半分阻挡作用，那恐怖的修罗神之力就像一根根尖针一般，硬生生地穿过了小舞魂力的阻挡，直接朝着他体内的经脉中流动而入。这个时候，唐三的海神神力也终于追了上来，可是等他追上来时，修罗神之力却已经划分千万，同时涌入小舞不同的经脉之中，紧贴着小舞的经脉瞬间渗入，竟然和小舞的经脉融为了一体。唐三已经蓄满势头，准备凭借自己的神力将其笼罩消灭，可现在却无从下手，除非他准备将小舞的经脉全部破坏。 怎么会这样？我已经尽可能将自己的海神之力快速地涌入小舞经脉之内，保护他的经脉，但是那些划分为千万的修罗神之力在融入小舞体内经脉之后，立刻就与小舞的经脉进行了融合，没有任何爆发的迹象，甚至连半分煞气都没有扩散开来。 唐三眼睁睁地看着小舞本来略带神圣气息的淡金色经脉，在那修罗神之力的浸透中变成了暗红色，充满了寒气和杀机的暗红色。 这究竟是？ 尽管唐三聪明绝顶，在这个时候也不禁呆住了，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原本和小舞心意相通，只是若隐若现，必须要在高度紧张或是全神贯注的情况下才能略微有所联系的感觉，在这时却变得清晰起来，尤其是那血脉相连的感觉更是极为明显，仿佛小舞已经成为了他左手的延伸，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似的。当唐三缓缓睁开双眼，充满不可思议地看着小舞时，他已经有些无语了。小舞看上去并没有任何不妥，俏脸上挂着淡淡的红晕，就像是红苹果一般分外可人，身上的能量气息竟然伴随着修罗神之力的融入再做突破，冲破了95级的瓶颈，达到了96级，就算是唐三也需要通过海神神念的探查才能感觉到他身上所蕴含的那股修罗神之力。收回双手，唐三牢牢地盯着面前的小舞，他现在感觉十分恐惧，唯恐下一刻小舞的身体就被那恐怖的修罗神之力炸开，而他现在所能做的只有祈祷。小舞的身体可以说已经被修罗神之力浸透了，而就在这时，谁也没注意到的，角落中一道暗红色的光芒忽然升起，朝着小舞和唐三这边飘荡了过来。 唐三神念微微一动，顿时感受到了那股气息的存在。扭头看时，只见那柄长达两米、已经被唐三遗忘在海神殿中的修罗魔剑，正缓缓朝着他和小舞飘飞而至。奇怪的是，在唐三没有传承海神神力之前，这柄魔剑曾经让他感觉到无比渴望，可现在这感觉却消失了。右手掌心中蓝金色光芒一闪，海神三叉戟已经出现在唐三右手掌握之中，一圈蓝金色的光环凭空出现在他和小舞侧面，强烈的海神能量顿时将那无缘无故漂浮而至的修罗魔剑挡在了外面。先前小舞的身体已经被修罗神能量侵入了，这时候修罗魔剑又飞过来，种种不明迹象令唐三心中有些迷惘，但内心的恐惧却淡化了几分。完成了魂环的吸收，小舞已经睁开双眼，他直勾勾地看着那修罗魔剑，眼中流露出渴望的光彩。在修罗魔剑上释放的暗红色光芒照耀下，小舞皮肤表面隐约中流露出一层淡淡的暗红色魔纹。 哥，他好像是来找我的。 找你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